生纠缠，唏嘘短叹。 有人借自己孤单，谈笑循环，当不尽人意之时，抱得离散。 谁会给宽容待苦难，毫不收手旁观，转山尽头你回眸的感官。爱人不是喜欢，也不是循环作乐的伴，而是口吻平常和盼未曾实现的船。 千山借影洗尽迷惘，遗忘了也曾经呼唤， 溪水流淌地荒，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，珍重来去人海，我只与你风声笑谈。撑下尽头你回眸的感官，爱人不是喜欢，也不是循环作乐的伴，而是口吻平常和盼未曾实现的船。是的都会凋零，或早或晚，愿你尽量明白那种平凡。别等眷恋之时你仍为迷途之烦，错失你本应的是否把方寸打乱。

时候能够见。 要说，今年的流星弯了，可能重要的事啊住了，那刘家的帅弟会给你答案，流星，你玩的真不是时候。 让东北的少女眼红了，

算，让我孤单这边，一点钟等到十点。